谢谢妈。 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穷酒酒，酒山设宴和我交朋友，千杯万盏回饮愁，时令不好风雪来得周，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。小铁妹出门卖货看气候，来往丈母要几手，困倦时留神门户，放野狗翻门时等候，喜鹊长枝头。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与奶奶分忧。